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45集。苏舍看见蓝忘机将魏无羡用臂弯牢牢护住，动作一致，正在犹豫该不该下手。魏无羡马上从蓝忘机背后探出个头道：“还是别下手了吧，苏宗主，脸方尊对泽无君还是尊敬有加的，你若是伤了寒光君，你猜猜脸方尊高兴不高兴？”苏舍原本也是顾及这个才倾向于收手，可魏无羡一说他就格外憋屈，到底心有不甘，还要再讽刺几句：“想不到传说中叫阴阳两道都闻风丧胆的夷陵老祖也会怕死。”魏无羡毫不羞愧地道：“好说好说，不过我不是怕死，只不过还不想死。”苏舍冷笑道：“哼，咬文嚼字可笑至极，怕死和不想死有区别吗？”魏无羡窝在蓝忘机的臂弯里道：“当然有区别了，比方说我现在不想从蓝湛身上起来，和我害怕从蓝湛身上起来，这能是一回事？”想了想，魏无羡又道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我收回，我感觉好像的确差不多就是一回事。”苏舍的脸都绿了，魏无羡本意就是要气他，这时忽然从他的上方传来轻轻的一声笑，很轻很轻的一声，几乎让人怀疑是听错了。可魏无羡猛地抬起头，却是真真切切的在蓝忘机的嘴角边看到了那抹还没来得及消散，仿佛晴光映雪的浅淡笑意。这下不光是苏舍，连蓝曦臣金陵都怔住了。众所周知，寒光君永远都是一副冷若冰霜、不苟言笑、仿佛了无生趣的面孔，几乎没人见过他笑起来的样子，就算只是略略地勾一勾嘴角，谁都没料到看到蓝忘机的笑容竟然是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下。魏无羡的眼睛瞬间睁得又大又圆，半晌他咽了咽喉咙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轮，说道：“蓝湛，你……”正在此时，观音殿外又传来了扣扣之响。苏舍一把抽出剑来握在手中，警惕道：“谁？”无人应答，大门猛地四分五裂，破门而入的风雨之中，一道灵光流转的紫电正面击中苏舍的胸口，将他向后掀飞。苏舍重重撞到一只红木圆柱上，当场喷出一口鲜血。守在庙内大门左右的两名僧人也被余波震及，趴地不起。一道紫衣身影迈过门槛，稳步迈入大殿之中。庙外风雨交加，这人身上却并未被如何淋湿，只是衣摆的紫色稍微深一些，左手撑着一把油纸伞，雨点噼里啪啦打在伞面上，水花飞溅，右手紫电的冷光还在滋滋狂窜。他脸上神色比这雷雨之夜更加阴沉。金陵一下子坐了起来，叫道：“舅舅！”江城的目光横扫过去，冷冷的道：“叫，你现在知道叫我，之前你跑什么跑？”说完，江城调转了视线，有意无意朝魏无羡和蓝忘机那边投去。两波视线尚未对接，苏舍已用他的佩剑南屏支撑着勉力起身朝江城刺去。江城还没出手，几声犬吠，仙子一条飞鱼一般从庙外飞入，直直朝苏舍扑去。魏无羡一听到狗叫，顿时汗毛倒竖，往蓝忘机怀里缩去，魂飞魄散道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早已自觉地揽住他，应道：“嗯，我在。”“ 抱住我。”“ 抱住了。”“ 抱紧我。”“ 抱紧了。”不看画面，光是只听声音，江城的脸部肌肉和嘴角都是一阵抽搐， 原本似乎有点想往那头看，这下彻底控制住了自己的脖子。恰恰殿后冲出数名僧人和修士持剑攻来，江澄冷笑一声，挥起右手，在观音庙之内舞出了一条炫目的紫虹，被这道紫虹沾身的人都被击飞出去，而那把油纸伞还稳稳当当撑在他左手之中。待殿内东倒西歪摔成一片，还在周身过电一般痉挛哆嗦，江澄这才收起了伞。苏舍则被那条黑棕灵犬缠得怒吼不止，金灵在一旁叫道：仙子当心，仙子咬他，咬他手。蓝曦臣则喝道：江宗主当心琴声。话音未落，便从观音庙后方传来一两声朗朗琴音。然而江澄在乱葬岗上已经吃过这邪曲的一次亏，自然警觉非常，那声弦响刚发出来的时候，他便在地上一踢，用足尖挑起了一名修士跌落的长剑，左手抛开纸伞握住这把剑，右手拔出腰间的三毒，双手各持一剑，猛地相交一划，两把剑相互摩擦，发出极其尖锐刺耳的噪声，盖过了金光瑶的琴音，十分有效的破解方式。然而只有一个不足之处，这声音实在是太难听了，难听的仿佛耳朵立即要被这可怕的噪音戳破。对蓝曦臣和蓝忘机这种出身姑苏蓝氏的人而言，更是无法容忍。二人皆是微微皱起了眉，可蓝忘机正在尽职尽责地搂着魏无羡，无法无耳。于是魏无羡一边听着狗叫发抖，一边伸手帮他捂住了。江澄硬着一张脸，双手持剑，一边制造这种煞风景的破耳魔音，一边朝殿后逼去。可不等他杀过去，金光瑶自己走出来了，边走边捂着耳朵道：江宗主，你这一招杀伤力我甘拜下风啊。江澄紫电甩去，金光瑶闪身一避道：江宗主，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江澄不与他多言，金光瑶灵力没他强劲，不敢直面迎击，只能不断灵活的闪避，让属下围攻江澄，自己则好整以暇道：是不是阿灵到处乱跑，你追着他找到这儿来的？仙子一定还给你带了路。哎，明明是我送的灵犬，却半点面子也不给我呀。魏无羡被蓝忘机紧紧抱着，听到狗叫也不那么害怕了，还能腾出心思来思考。看金光瑶这一边与人相斗，一边转动眼珠，口中微笑不停的模样，想起了一个人。魏无羡低声道：跟薛洋真是一个路子。蓝忘机却不应语。魏无羡没听到他回答，抬头一看，原来他还捂着蓝忘机耳朵，方才蓝忘机根本没听到他说话，怪不得没回答了，连忙放手。这时金光瑶话锋忽然一转，笑道：江宗主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从刚才起眼神一直躲躲闪闪，不敢往那边看，是那边有什么东西吗？江澄道：你好歹是仙都，要打便打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 还躲？那边没什么东西，那边是你的师兄。哎，你真的是追着阿灵找到这儿来的吗？ 不然呢？我还能是找谁？ 蓝曦臣道：不要回答他。金光瑶惯会花言巧语，只要江澄一开始和他对话，就会被他转移注意力，不由自主被牵动情绪。金光瑶道： 好吧，魏先生，你看到了吗？你师弟既不是来找你的，连看都不想看你一眼呢。 魏无羡笑道： 呵呵，这话就奇怪了，江宗主对我这个态度又不是第一天了，用得着你在这儿提醒我吗？ 闻言，江澄的嘴角一阵轻微的扭曲，握着紫电的手背青筋凸起。金光瑶又转向江澄，长吁短叹道： 哎，江宗主，你看，做你的师兄可真不容易啊。 听金光瑶一直把话题往自己身上引，魏无羡警惕起来。江澄则反唇相讥： 金宗主，做你的义兄岂不是更不容易？ 金光瑶全然不理江城有没有在听他说话，说道：江宗主啊，我听说昨天你在莲花坞内无缘无故大闹一场，拿着夷陵老祖以前用的佩剑到处跑，逢人就叫人拔呀。江城的表情瞬间变得无比恐怖，魏无羡则突然从蓝忘机怀里坐起，心跳也猛地一顿，脑中有个声音道：我的佩剑是说随便？随便我不是扔温宁那儿了吗？不对，昨天到今天确实没有见他拿着，怎么落到江城手里了？江城为什么要别人去拔剑？他自己拔过了没？正精神紧绷，蓝忘机伸手在魏无羡背脊上抚摸了两下，魏无羡这才稍稍平静了些。而见江城突然沉默，金光瑶眼放金光说道：我还听说谁都拔不出来那把剑，但是你自己却拔出来了，这可奇了怪了。早在13年前我收藏这把剑时，它就封剑了，除了夷陵老祖本人，其他人可绝对拔不出来。江城将紫电和三毒一起照出，怒道：你给我闭嘴。金光瑶却自顾自笑眯眯地说下去。于是我又想起来，当年魏公子可真是恣意轻狂，上哪儿都不带佩剑，每次还总是找不同的借口，我一直都觉得非常奇怪，你觉得呢？江城咆哮道：你究竟想说什么？金光瑶扬声道：江宗主，你可真了不起啊，最年轻的家主以一人之力重建云梦江氏，我十分佩服。不过我记得你从前从来比什么都比不过魏先生的，能否请教一下你是如何在射日之争后便逆袭的？是不是吃了什么金丹妙药啊？金丹二字金光瑶说的清晰锐利无比，江城五官几乎都要错位了，紫电也绽出危险的白光，心神大乱之下，动作出现了一丝破绽。金光瑶等的就是这一刻的破绽，甩出暗藏多时的琴弦，江城立即回身迎击，紫电和琴弦缠到了一起，金光瑶感觉手心一麻，立即撤手，然而他随即轻笑一声，左手挥出另一条琴弦朝魏无羡那边袭去。江城瞳孔猛地缩成一点，劈手转了紫电的方向去截那根琴弦，金陵却失声道：舅舅当心。金光瑶趁机抽出一只缠在他腰间的佩剑，刺向江城心口。江城面色铁青地捂住了胸口，鲜血从他指缝间涌出，迅速将胸前衣物浸成了一片紫黑之色。紫电截住了那道琴弦之后，瞬间化回了那枚银色指环，套回他手上。当主人身受重伤的时候，灵气都是会自觉恢复耗损最低的形态的。趁此机会，金光瑶抢上前去，两下封了江城的灵脉，从袖中取出一条手帕，将自己的软剑擦净，缠回腰间。金陵早已冲过去扶住了江城，蓝曦臣叹道：哎，不可乱动，扶他慢慢坐好。虽说受了当胸一剑，但江城也不至于就没命了，只是暂时不宜动弹，不便强动灵力而已。他不喜欢被人扶，对金陵道：快滚。金陵知道江城还在气自己乱跑，自觉理亏，不敢顶撞。那黑棕灵犬的狂吠远远传来，突然一声哀叫，金陵一个机灵，想起金光瑶之前说过的话，喊道：仙子快跑，他们要杀你。须臾，苏舍冒着大雨冲回来，怒不可遏。金光瑶道：怎么没杀死吗？苏舍脸色恨恨道：属下不利，这狗竟是个没半点骨气的，有人撑腰就悍勇无比，见识不好打不过就立即逃跑，还跑得比谁都快。金光瑶摇了摇头道：怕他还会再引人来，这边得速战速决。苏舍道：这群废物，我进去催。 金陵则松了口气。他见江城坐在地上，脸色铁青，犹豫片刻，对蓝忘机道：“韩光君，还有蒲团吗？”原先他们做的四个蒲团都是蓝忘机找来的，可这观音殿里总共也只找到了四个。沉默片刻，蓝忘机站了起来，把他做的那个推了过去。金陵忙道：“谢谢，不用了，我还是把我自己的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不必。”说完便在魏无羡身边坐了下来。两个人一本正经地坐在同一只蒲团上，竟然也不怎么挤。见位置都给自己腾出来了，金陵挠挠头，拖着江城坐了过去，自行按住胸口穴位，止住血流之势。坐下之后，江城抬起眼帘，看了那边的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一眼，很快又垂下，面色沉沉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正在此时，殿后传来一声欣喜若狂的呼喊：“宗主，挖到了，露出一角了！”金光瑶面色大缓，快步走回殿后：“抓紧继续，千万小心，时间不多了。”天边七八道苍白的闪电扭曲着爬过，须臾霹雳阵阵。那边魏无羡和蓝忘机坐在一起，江城坐在一旁，金陵把自己的蒲团也拖了过去，哗哗的雨声中好一阵尴尬的死寂，谁都没率先开口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